我家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句。 孩子在幼儿园不喝水怎么办？ 老公 啊， 孩子的水瓶又是满的，哎呦，可气死我了。 这怎么回事？在幼儿园是又没喝水？ 你说咱们孩子也真是哈，一天不看好就不喝水，要是老不喝水啊，这个便秘消化不好就糟了。 那你有点小题大做了吧，他渴了自己还不知道喝水吗？ 哎，那还真不一定。 那不成傻子了？饿了吃东西，渴了喝水，这谁还不知道啊？ 哎呀，我跟你说啊，在幼儿园那一天玩疯了他就给忘了 啊。 你忘了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呀？ 叫什么呀？ 废寝忘食嘛。 那人家说的是科学家学者，你儿子玩闹还废寝忘食，不至于。你这还是问问 AI 专家，我觉得给你解解心宽。他肯定支持我，你信吗？ 我不信。 来问问吧。 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那个专家，我媳妇说我儿子在幼儿园不爱喝水，这事儿严重吗？ 这个家长们也得反省，在家里都是小时候提醒太多了，孩子才会喝水，在幼儿园门诊提醒就不喝水了。还有一种情况确实是喝水不方便，比如说家里从小就是喝热水开水，没有一个凉瓶，还有一个就是水热喝不进去，所以如果喝水不方便他就懒得喝了，经常不喝水，这很严重啊。 你看看专家都说了这很严重。 不， 那专家我们该怎么办呢？ 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给孩子准备一个小一点的可爱一点的水瓶子，这个水瓶让孩子去挑，孩子根本不需要喝热水，因为凉水喝到肚子里面也会变热，并不会改变什么，仅仅是改变一下体温而已，所以热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喜欢。 不，那除了白开水之外可以喝点饮料什么的吗？ 哟，想都别想啊，这个问题我就可以回答，不可以喝饮料啊。 孩子喝点淡柠檬水和蜂蜜水也是可以的，但最好还是白开水。 你看打脸了吧。行了，我明白了，凡是在生活当中包办的，比如说帮孩子检查作业啊，帮他收拾书包啊，帮孩子收玩具，提醒他喝水，给他送东西到学校，这样的家庭啊，孩子肯定是记不住的，所有事情可能都记不住，我们必须要改变一下教养方式，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谢谢专家，我们以后啊一定注意培养这孩子的独立意识。 是的。 他们说我是一个神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在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宣布，决定强化国家助学贷款支持，让更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安心求学。 一是自今年秋季学期起提高贷款额度，将本专科生每生每年最高贷款额度由8000元提高至12000元，研究生由12000元提高到16000元。财政对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实行全额补贴。二是财政继续对助学贷款承办银行给予一定比例风险补偿，并合理调低补偿比例。三是引导学生勤俭节约，努力向学，学以致用，增强就业和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能力。学校也要努力为学生提供更多勤工助学的机会。孩子因为不喜欢新来的老师，成绩下降了好多，该怎么办？孩子因为不喜欢某位老师而不喜欢他任教的科目的情况并不少见，一些孩子也会将此作为自己学习成绩不好的理由，但这理由显然有些牵强。一般情况下，学校安排什么样的老师任教，学生是没有办法选的，每个孩子都需要自己主动地去适应老师。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优缺点，父母要鼓励孩子多发现老师的优点，这样就有利于孩子对新老师产生好感，从而使学习变得更为愉快。在学习中，孩子如果听不懂老师教的内容，或者不能习惯老师的教课方式，鼓励孩子真诚地向老师提出来，老师通常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孩子以后都要踏上社会，会遇到各种类型的人，学会与人沟通和交流很重要，而学会与老师交流就是很好的开始。影响学习的因素很多，老师的授课是其中重要的一环。除此之外，告诉孩子还可以通过请教同学、找参考书自学等方式进行学习，提高自己的水平。一旦因为暂时的闹情绪而落下功课，那就得不偿失了。大型经典神话木偶剧《真假孙悟空》，齐天大圣孙悟空威名远震，六耳猕猴顿生嫉妒，变作孙悟空的模样下得山来寻衅滋事，此处与唐僧师徒作对，只因为六耳猕猴变化多端，武艺高强，与孙悟空不分高下，众神仙难分真假，最后假孙悟空的本相被如来佛祖识破，并将其收服，唐僧师徒才重踏征程。大型神话木偶剧《真假孙悟空》演出时间是9月20号和21号，地点在北京剧院，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大型经典童话木偶剧《天鹅湖》，在美丽的大森林里，百花盛开，百鸟欢唱，小鸟随风起舞。森林的守护者奥杰塔公主正和小伙伴们一起欢乐地唱歌跳舞，突然狂风怒作，天昏地暗，黑魔法师欧巴塔和他丑陋的女儿欧吉利亚从天而降，他们想要统治整个森林，并用魔杖把奥杰塔公主变成了一只白天鹅，从此森林阴暗，花草凋谢。那么故事的结局会是怎样的呢？大型经典童话木偶剧《天鹅湖》演出时间是9月18号和19号，地点在中国木偶剧院卡库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手机已经从一种工具发展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自制力较高的成年人相比，儿童仍然受到手机的影响很大，许多青少年随身携带着它们，只是为了方便查看短信微信，一些青少年甚至把手机当作安眠药，只有拿着手机才能睡。其实孩子对于手机上瘾的根本原因是上瘾机制，手机让一些孩子不吃不喝，表现下降，社交能力下降，内心越来越封闭。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做出改变，但是他们自己也受到上瘾机制的折磨。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手机成瘾？如果孩子过于沉迷于手机、手机游戏，应该怎么去引导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中科院心理所、香港中文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博士、探克不瑞 CEO 林思恩。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中科院心理所和香港中文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博士 Tank Bray CEO 林思恩。林老师您好。 于老师好啊，大家好。 好久不见了哈，今儿咱们聊聊这个防沉迷的话题。 嗯， 八月底的时候，一份被舆论称之为史上最严格针对未成年人的游戏限时令出台了。随后呢，出现了很多关于小朋友的新闻啊，比如说因为打不成游戏满地打滚的，因为打不成游戏缠着老人给刷脸，用他的身份证号来玩游戏的，等等等等。那么咱们从专业领域，就是从您的这个脑科学角度来看的话，孩子沉迷游戏的原因是什么呢？ 嗯，其实从大脑来讲啊，大脑有一个很重要的奖赏机制。 嗯， 那这个奖赏机制本身呢，它并不是造成我们成瘾的特定原因，因为奖赏机制和我们做什么事情很快乐，我们很愿意继续做下去有关。但是成瘾呢，它有一个特定的现象，就是它有个戒断的现象，就是我不玩我会很难受。就是我们做一个事情很开心，和我们不做非常难受，它还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那它成瘾啊，这个脑机制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游戏怎么让我们啊欲罢不能这件事儿。那这个欲罢不能呢，是从快乐这个层面，也就是玩游戏它会触发大脑的奖赏机制，它呢会增加我们的这个大脑当中的这个我们说多巴胺。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哈，多少听说过，比如说跑步啊，或者说一开始我们运动比较欢快的时候啊，包括谈恋爱的时候，一开始激活的都是这个啊同一个神经递质啊，包括我们注意力背后的脑网络的这个支撑的这个神经递质呢，也是多巴胺啊。很多注意的这个，比如说 ADHD 啊，多动症治疗的药物也是从补充啊多巴胺，或者说降低多巴胺的这个代谢啊，从这个角度去做的。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从这个它大脑的缘起，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成瘾它是跟情绪啊，跟这个情绪状态是有关系的，对吧？开心，然后包括刚才说戒断的那个表现也是跟情绪有关。那这里呢就涉及到到底是哪儿的多巴胺多起来了，或者是我们说哪里的皮质啊，就是说我们说大脑的灰质是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功能这个神经元的集中地方，对吧？ 嗯， 那其实最核心呢，我们跟情绪相关的就是两个地方，一个是福格核，一个是杏仁核。杏仁核大家听的比较多一些， 对， 恐惧啊，跟我们很多原始的情绪有关系。 嗯， 那么这个地方如果它的皮质增多了呢，它就容易有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地方它的皮质减少了，就杏仁核的皮质减少，然后同时呢，辅格核是我们快乐呀这个方面的，它的这个灰质如果增多呢，那我们往往这种情绪的体验就是积极的啊，愉快的，包括平静的啊。所以呢，那如果相反，那主要就我们就不开心了，比如说像我们知道杏仁核激活比较强的时候，就我们恐惧啊焦虑啊害怕呀。这样的情绪就会多一些。 这是成瘾表现，就会让杏仁核的灰质更厚，是吧？ 杏仁核它是这样，就是往往我们说焦虑，对吧？我们经常说成瘾，刚才我们提到它在情绪层，它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不玩啊，我会非常焦虑。包括刚才于老师举的那些小朋友的例子啊，那个是行为层，但是它背后一定有情绪在驱动它，对吧？比方说满地打滚，为什么他会打滚？不开心，对吧？我就是要玩，不玩我难受啊。所以它是这种状态，所以这种状态呢，它会触发大脑另外一个神经递质，叫这个我们说 GABA， 就是伽马氨基丁酸啊。这种这个神经递质呢，它被发现主要是在这个我们说成瘾的时候啊，那它跟人的这个焦虑状态，包括嗜睡啊是有关系的。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成瘾，或者说对一个什么事儿，我们求而不得的时候，是不是就萎靡不振？然后特别容易焦虑，对吧？这个其实是它背后的这个神经递质。那这个神经递质呢，它在很多地方其实都有分布。平时呢，正常情况下呢，它也跟人的视觉啊、运动啊、包括一些行为控制都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其实它就我们说，所有的神经递质啊，在我们正常人体内都有啊，而且呢，它平时都是各司其职的。包括各个脑区呢，它也是平衡的。那只不过是说成瘾的时候，它打破了这种平衡状态啊。包括我们为什么说小朋友在小的时候特别容易成瘾，也跟我们家长都很清楚的，小时候大脑它是正处在高速发展，对于环境非常敏感，它是形成这种网络非常敏感的时期。所以如果我们想想看，大脑只对这个奖赏的这个特定的链路特别敏感，这地儿特强，那它其他地方就失衡了。 这是整个成瘾的一个脑科学的原理。 对，其实一个大白话原理。 大白话原理。 对对对，因为其实特别啊，就比如说我们说真的说，我们对于原理的理解，真能帮助我们反向去，比如说我们去调节。啊，我们去治疗啊，我们甚至去预防、 嗯， 其实现在还远没达到这个层次。 哦， 对， 就是我们最起码能通过这个比较科学的解释哈，了解了几个神经递质、 嗯， 包括它中间主要作用的那个区域哈，两个核， 嗯、 然后产生两种机制物质递质啊，叫啥？ 多巴胺，然后伽马氨基丁酸 啊，一个好的，一个不好的。 哎，对对，相对来说，其实人家平时也都是好着呢，就是只不过就是、 哦、失衡了， 哎，失衡了，这个时候多了，哦、或者说这个时候少了， 少了啊， 对对， 明白。也就是说，确实可以通过一些，比如刚才说的游戏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成瘾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能够给人带来生理上的改变， 嗯、 生理结构或者生理分泌内容的变化。 对对对，特别是对于儿童，因为他们很脆弱，他的大脑正处在这种对外界敏感，这样的一个高速发展期，所以它是很容易，因为我们大脑其实它发展的这个机制就是这样的，它没有办法去用我们说基因层啊去定点的去把我们大脑每个人都是这样连接是最好的，它不是这样的，它的基因位点不够、 嗯、 所以呢它就是用的什么办法呢，我让你的这个突触就是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交互啊或者说交流信息的这样的结构呢、 嗯、 先多出一倍来，然后呢我根据你环境是什么样的，我再进行关键期的修剪，也就是到了那个时间点你发展成什么样，然后我按照用进废退，我把不太用的剪掉。所以呢那儿童青少年我们想想看，他如果在他敏感期啊之前或者是前后左右的发展出了这样的一个只对游戏啊只对特定的这样的环境感兴趣啊，形成这样的一个脑反馈的网络，我们想想看，那他别的其实特别容易被减掉被削弱。 哎呦，那就很危险了呀。 非常危险。 哦，哎呦，那这是这确实之前我们理解不了，包括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80后、年纪上轻的时候，那时候是对 电视 吧。 网吧 对, 对网吧电视这种成瘾经常会提在报纸上电视上广播上这样去宣传、 嗯、 去解读现在是这个，但是可能没有或者我自己没接触到这么严重的一个信息，那时候大家只是觉得啊怎么样去戒除网瘾怎么样如何如何，没有懂得原理、 嗯、 所以不知道这个问题严重性到这种程度。 而且其实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在于、 嗯、 我们知道手机来了以后哈、啊，然后它让很多大数据啊这些信息它可以跑起来了，然后呢那我们就知道现在的产品现在的游戏现在的互联网比我们小的时候要更了解我们， 对对对对对， 所以它会通过你的行为不断的让你形成一种行为上的正反馈，也就是让你欲罢不能， 嗯嗯 所以它是有这个可能性的。那以前电视它不会说根据您喜欢哪个、 嗯、 咱们就哪个台永远给您播24小时播， 是的， 对吧，不可能，那该关的时候花那个屏就出来了， 对对对对、 啊、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只要感兴趣永远有你要的内容，永远有你最喜欢的，对， 嗯嗯， 是的。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内容它具有这种成瘾的特性呢？ 嗯，其实在我看来就是所有内容都有可能成瘾，比方说只不过我们家长对于学习成瘾呢不感兴趣。 我们希望孩子学习成瘾的。 对吧，就是你学习成瘾没关系，我装作没看见，或者哎这孩子用功是吧， 对，好事啊， 好事。 成瘾就是不好的，对不对？ 对，就是说其实呢本身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有这么个边界，比方说我们也知道有些工作狂这件事儿，对吧，就是他废寝忘食、 嗯、 其实所有这种情况都属于成瘾的状态，只不过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儿童、 嗯， 他容易成瘾以后会影响他大脑的健康心理的健康、 哦、 对吧，所以他在这个阶段他成瘾的易感性高，然后呢、 嗯、 包括这个时候好多都是游戏化的东西让他成瘾，他是往我们的这个孩子的发展的反方向，因为我们是激发孩子的 往退走， 哎，对，本来我们是激发孩子的主观能动性让他去主动的探索、 嗯、 主动的学习成长，但是现在全都是喂过来、 嗯、 对吧，你喜欢， 对对对，递到手上了啊，是， 哎，你喜欢什么我给你什么啊、 嗯、 你弱我给你配个弱点的、 嗯、 你强我给你配个强点的、 嗯、 让你永远觉得哎舒服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怎么可能是这样，在学习当中在任何成长过程中包括出去玩都不可能是这样、 嗯、 对吧，你出去碰到人家小朋友你不是你想要什么你就能得到什么，对吧、嗯、都是这样，所以会影响很多孩子发展的方方面面，所以这样的成瘾是我们要坚决杜绝的，而且要保持高度警惕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是 我们说有一些，就是刚才我们说成瘾在各个方面都可以有，比如说我们说谈恋爱啊，谈到非得自杀啊，非得怎么怎么样，或者非得跟人家就是伤害，对吧？那这些都属于有一点成瘾的那种类似的表现，它有戒断的症状。但是呢，我们说有一些东西它是更容易引起成瘾的。 对， 比方说游戏，对吧？ 嗯、 游戏这类产品，为什么不是学习大多数人成瘾、 嗯？ 那为什么是游戏？它有很多能引起人成瘾的一些特点，包括研究游戏的人，他其实就是在用游戏化这样的一种机制啊，来吸引我们在游戏里面去拓展自己的能力啊，然后提升自己的级别呀、啊，打装备啊等等。那其实他这种成长体系，我们也有在工作、在学习，甚至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哎，也在用，叫游戏化啊，游戏化的设计。所以呢，那我们就知道游戏本身它符合孩子的天性，也符合我们人类的天性，对吧？啊，玩着玩着啊，那我们就玩进去了啊。 哦，那几乎可以肯定几乎所有的游戏，现在市面上能看到的都有成瘾性。 都有可能成瘾，而且其实在这个层面、我们说很多游戏它是，因为我们知道游戏的类别非常多、啊、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很清楚自己，假如比方说我吧，我就玩不了那种什么紧张刺激类，比如说第一人称射击啊，然后或者是那种大型的什么三国策略类的， 策略类的 啊，对对对。那但是有些人他就只能玩这类游戏，对吧？他对于休闲啊、放松啊、包括什么塔防那类，他就觉得没什么意思。这些本身也是根据更细分的人性啊，会去设计不同的游戏的款式种类。 因为精准，因为大数据是吧？ 对，而且其实我们会发现有针对女孩子的游戏，男生的 养成类的、 养成类的、换装类的， 对 对 对， 吧？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些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很喜欢做的事情。女孩子就经常购物，喜欢买一些新的款式的衣服鞋子 啊，芭比娃娃呀，喜欢是因为换装，对，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抓住了人以及儿童成长过程中他的核心的这些心理的诉求啊，生理的诉求，然后包括我们像甚至是成长的诉求，那我们说它也是好的一方面。好的一方面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追求卓越的啊。我们说在心理学的发展，人生来就追求卓越。那比如说这个游戏里面刷排名，对吧？ 啊，是，他也希望靠前，希望等级更高。 对呀、所以其实这些都是符合人性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这类游戏为什么会比我们学校啊，比我们上网课有意思？因为它太懂人了，太符合我们的需求了。我们在现实成长当中，在其他的产品的成长或者使用过程中完不成的，甚至会受挫的那些啊，我们求而不得的，在这里可以得到。 明白，这是我们对于内容的判断哈、这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只要咱们家小朋友接触到这方面的话，他会有各种各样的适合他的游戏出现，所以家长朋友可能还真的就得是控制他和他的接触，控制时长啊。那咱们翻回头来想，就是什么样的家庭孩子更容易受到这个游戏的浸染，然后沉迷进去呢？ 对，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因为刚才于老师讲，我们国家出台了这个最强的防沉迷系统，是吧？ 对。 但是呢，这个我们说叫，它其实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屏障，也就是说，那你走到南墙了，我给你设置一个障碍， 对， 但是呢，他为什么走过去的，对吧？那这个走过去它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走过去？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走到这么靠边的位置？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在儿童青少年的游戏成瘾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啊，就是那他的成长，包括他的大脑的成长，他的环境什么样东西促成了他有在游戏里面寻找？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游戏它为什么那么好？因为它能满足你在现实里面求而不得的东西。 是。 那我们说儿童成长当中，什么是求而不得的？对吧？儿童成长里面什么是需要的啊？那国外是做，对，真的是国外是做过这方面的调研的，会发现其实好多家长觉得，哎，孩子就喜欢玩游戏，就一玩游戏就乐得不行。其实调研显示，孩子回忆当中最快乐的事情是和家人一起旅行啊，出去出游。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他在这方面没有啊，家长很忙，甚至我们会发现。那家长也在刷手机，对吧？这跟夫妻俩是一样的。没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往这一坐， 都刷手机，那你说剩下的俩人交流就越来越少， 对， 孩子的成长就更是这样， 嗯， 他的社交这种社会能力啊，适应能力，他是从零到一在发展的， 嗯，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家长在家里面，那我们没有起到表率作用，我们自己平时，哎，应该家长就是跟孩子去交流的时候我们在看手机、 嗯、 我们应该陪孩子玩的时候我们在看手机、 嗯嗯、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孩子是天生可能就已经这样，因为国外的、 嗯、 啊最新的调研结果发现，您知道最早接触这个手机的孩子的这个年龄在多大，就是统计下来平均11个月， 我的天哪，11个月啊， 对，11个月，这些其实都是，我觉得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在不知不觉的育儿当中，就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比方说你在喂奶，在抱着他哄睡，对吧？啊，孩子趴在身上的时候，可能你就是拿着一个手机， 嗯哼， 对吧？那这个时候孩子，他可能他跟我们这一代不一样，我们是后来长大了才看到， 人家是原住民，是的， 哎，原住民，他一上来就知道，在他的世界里是有手机的，包括这两年出生的孩子，在他的世界里可能戴口罩是很正常的， 对， 对吧？ 对， 就他生下来看到的世界是 都是这 样子，就是 make sense， 很正常啊，对，所以我是觉得，那这是很重要的啊，两个部分，就是第一，你家庭教育里面有什么东西没有满足他。对吧，他的成长当中很需要的东西没有、 嗯、 啊，那他需要去寻找啊，成长的陪伴，包括正常的孩子都有社交的需求， 嗯、 啊、他在游戏里面他是有小伙伴的， 嗯 啊，有社交的， 嗯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家长的表率作用， 嗯， 这个习惯成自然啊，他觉得你也在玩啊，为什么我不能玩， 对对对对对 对，尤其是越长大这种矛盾还会越深， 嗯嗯嗯 啊，然后就 影响，那就平等嘛， 哎，而且又影响刚才我们说第一条，你在家庭里面得不到陪伴，然后还得到的都是指责、 嗯、 明明家长也在看、 嗯、 我们说这叫二手屏幕时间， 嗯嗯啊， 对吧，我们知道成瘾这件事儿，吸烟成瘾，二手烟，对吧， 对， 那我们说屏幕也是这样、 嗯、 二手屏幕时间也成瘾， 哎，这个确实啊，可通过跟林老师用一集的时间我们聊一聊这个里边的原理和机制，能够发现他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启发，比方说这个我们觉得防小朋友的手机游戏沉迷，可能是从小朋友这边这一段开始做起啊，但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家长怎么去做榜样，包括我们不经意之间的一些行为就会影响到他，因为教育好像就是那样，教育有很大一部分起始于模仿， 对， 是吧，所以我们能就家长家长能做到什么程度，包括什么样的家庭，为什么你家孩子成瘾别家孩子没成瘾呢， 嗯， 当然有可能是他的先天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传递的什么神经介质啊什么的，这种东西可能就比别人多，那不知道，或者就易受感染、 嗯、 那另外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家庭环境导致这种结果，最后反过来你要求他完全处在一种和他隔绝的那个，也是似乎这个缺乏教育性的，缺乏 对对，而且他其实在用，就是有点像以暴制暴嘛， 啊， 是吧， 嗯， 就是其实他是被你推出去的，但是你还又给他设了一个、 嗯、 就你没有把 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给好了，是的 啊、嗯、而是你把他出去的路给堵上了、 嗯、 就是我们有一种说法哈、 嗯、 在心理咨询领域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呢，叫成瘾是一种自我防御的相当于不正确的方式，就自我疗愈、 哦、 就其实他如果没有这个他可能就要崩溃了， 他是另外一种逃避， 对，或者说解决他当下的一些 问题 的一个出口， 这个是我们完全没想到的。那我们这集先放在这里哈，需要大家细细品味、 嗯、 甚至我建议大家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啊、 嗯、 我们在下一集的时候会聊一聊，就包括沉迷到什么样的程度可能需要这个医疗手段来干预、 嗯、 那我们感谢林老师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 嗯，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